啱啱開放啦，如果你咁講嘅話，即係八十年代初啦，差唔多係 應該做咗電視台㗎啦。 啊 另外一個就是體育部的一個幕後的職員嚟嘅， 係 所以我哋三個都應該喺李之雄可能未喺電視圈， 只不過是喺藝訓班就大家畢業， 係啦係啦， 就認識咗咁樣。 李之雄點解入行呢因為有一次咧，我就同佢睇戲咧，就撞到佢嗰套《英雄本色》製片，咁佢就話啊，可唔可以揾你個 friend 去試鏡？ 嚇！ 我就變咗大哥城啦。 咩先？ 係我帶佢入行嘅。 李子雄係本身你 入你識佢嘅， 你本身識佢嘅， 唔識， 即係藝訓班識嘅。 班識嘅係。 哦，但係佢就冇簽到 TVB， 係啦，冇簽。 哦，所以就後嚟就輾轉就你同佢識咗。就睇 繼續玩啦！我哋成班同學仔一齊玩嘅、哦，我哋冇拍拖嘅。 我哋好中意大哥城噶，尤其是佢喺新寧大俠俾錢啊，孖哥 係啊，掉落地下嗰啲啊， 佢、哎、做得好好，做得好 好啊，同埋佢喺後邊好多戲都做得好好，即係。even 佢近呢十零年可能間唔中都會喺 TVB 有陣時會拍翻啲劇啦，我都好中意佢，同埋好有味道。 最重要係我哋係喺《英雄本色》識佢噶嘛，佢已經好奸啊，係啊。 咁你而家仲有冇見到阿子雄哥噶？而家 佢而家北京嘛。 係啊係啊，其實咧子雄哥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好希望訪問嘅對象。 得閒話俾佢哋知啊。 係啊，如果你 香港揾下我哋。 係啊，如果你有你真係見到佢嘅，你話俾我哋聽啊，因為咧好多嘅藝人前輩咧，佢哋都會係 stay 咗喺內地咧，咁你知有隔離政策啊。嗰啲咧，咁佢就好少话会咁经常地翻翻落嚟香港咁样咯，好啊， 太 好 啦！我哋成日都系咁样录啲嘉宾翻嚟嘅。 系啊系啊，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你未。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红颜似戏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篇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 好啦，咁我讲翻你细个啦。嗱，细个就偏向乖啦，因为见到阿家姐就被打嘅。咁你爸爸妈妈系咪好严噶？其实 严噶， 系啊， 我爸爸严， 但系特别对女严咧。